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期，内地最为走红的歌星有谁呢？您可能会说张行、张强、张海波、张蝶、周峰，最后你可能会想到吴迪清，对吧？我说出这些名字的时候，很多听众的思绪就一下子会回到80年代了。是啊，那是一个翻唱的年代，而且是一个巨星迭出的年代。而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回顾他们其中的一位，这个人是谁呢？我先小小卖一关子，听过了这首歌曲之后，您自然会知道。各位好，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我们今天要进行星光之旅，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位久违的老朋友。下面这首歌曲来听一听，梅兰梅兰我爱你。 梅兰梅兰梅兰我爱你，你像兰花招人迷，你像梅花年年绿，看到了梅兰就想到你。梅兰梅兰梅兰我爱你，你像兰花招人迷，你像梅花年年绿，看到了梅兰就想抱你。我要永远地爱护你，因为你梅兰有气息。我要永远地伴着你，今生今世永在一起。梅兰梅兰梅兰我爱你，你像兰花招人迷，你像梅花年年绿，看到了梅兰就想抱你。 代表一个人，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。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， 南湖，我想你。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， 侯耀文。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， 星光闪耀， 人气爆棚。 星光之旅。 想起来了吗，各位？今天要回顾的这位歌王级的人物就是吴迪清。他祖籍温州，出生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，从小迷恋音乐，擅长演奏吉他、贝斯、键盘、小提琴等多种乐器，后来考入了专业的文艺团体。1984年由温州歌舞团离职，独闯深圳，成为了中国第一代职业流行歌手。年底应邀赴上海万人体育馆参加大型演出，一鸣惊人，轰动了上海滩，成为各大唱片公司的抢手货。好了，咱们再来重温一下吴迪清当年非常走红的一首歌曲吧，《爱的路上千万里》。 爱的路千万里，我们要走过去，别彷徨别犹豫，我和你在一起。高山在云雾里，也要勇敢地爬过去。大海上暴风雨，只要不灰心不失意。困难我们彼此要鼓励，有快乐要珍惜，是人生变得分外美丽。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， 这是吴迪清演唱的歌曲《爱的路上千万里》。说起来呢，吴迪清的走红还要算在1985年。1985年初，由中国唱片上海公司录制发行了吴迪清首张个人专辑唱片《何代梅兰梅兰我爱你》，销量逾百万张。专辑《梅兰梅兰我爱你》、《电动玩具》、《他在那里》、《莫妮卡》等十几首歌曲首首走红，流传大江南北。6月份，由北京国际声像艺术公司录制发行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叫做《深圳红歌星吴迪清劲歌选》的销量又是破百万。专辑当中的《爱的路上千万里》、《阿里巴巴》、《太阳一样》、《春雨》等十几首歌曲再次红遍大街小巷，进入了千家万户，成为了80年代最走红的歌手之一。当然了，那个时期的吴迪清的专辑全部都是翻唱的歌曲，其中翻唱最多的要算是刘文正的歌曲了。下面呢，听一首歌曲，同样是翻唱刘文正的《送你一朵勿忘我》。 一朵勿忘我，这是你最爱的花朵，带在身边是你想念我，它不会使你再寂寞。请你不要望着我，告诉我你心里想什么，要不言不语不敢说，快把你的心事告诉我。送你一朵勿忘我，送你美丽的花朵，它让你永远想到我，它让你忘了烦恼和寂寞。不要望着我，告诉我你心里想什么，不要不言不语不敢说，快把你的心事告诉我。送你一朵勿忘我，让你永远想到我。 了烦恼和寂寞。送你一朵勿忘我，送你美丽的花朵，它让你永远想到我，它让你忘了烦恼和寂寞。 娱乐大篷车，开心乐呵呵。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一首吴迪清演唱的《三月里的小雨》，让我们的思绪仿佛回到了那样一个年代。在八十年代 ，disco 非常流行，对吧？所以很多 disco 舞厅当中都会流行吴迪清唱红的这首《阿里巴巴》。这首歌曲非常的幽默风趣，特别是副歌非常的朗朗上口，成为了当年很多时髦青年的口头禅。阿里巴巴这首歌曲是内地原创乐坛最受欢迎的金曲之一，也是唯一能够当选全民流行的歌曲。在八十年代，吴迪清唱着这首歌，以绝对的优势红遍了大江南北。贾樟柯的电影《站台》当中，张军从广州回到山西汾县，手中拎着一部录音机，放的就是这首《阿里巴巴》。可以看出，当年这首歌曲是一种时尚的代名词了。好了，下面呢，来重温一下这首歌曲吧，来自吴迪清的《阿里巴巴》。 有一本书，它叫做《东方夜谭》，很奇妙又好看，叙述的是阿拉伯的故事。 阿里巴巴来自吴迪星的演唱，不知各位是不是已经很久没有听过这首歌曲了？今天重新的听一遍，是不是会有全新的感受呢？1986年，由北京国际声像艺术公司录制发行了吴迪星第三张个人专辑，叫做《吴迪星劲歌集》。同年，由香港永生唱片公司录制发行了第四张个人专辑《长青的吴迪星》。年底，吴迪星开始了中国巡回演唱会，所到之处更是受到广大歌迷的热烈欢迎，并且创下了连续演出逾500场、场场爆满的惊人纪录。好了，还是让我们来听歌吧。这也是吴迪星当年非常走红的一首歌曲，《他在哪里》。 我和迪安呀在哪里？为什么没有他的消息？我和迪安呀在哪里？不要忘了今晚的约定。夕阳下山头，月亮挂枝头，万家灯火。走过小桥头，在那沙滩上老。 这就是吴迪星带来的歌曲《他在哪里》，是不是听着非常的亲切呢？在1987年的8月，吴迪星来北京参加中国第二届百名歌星演唱会，担任晚会个别的独唱演出。一曲《原来的我》震撼了首体。年底，他又率团举办了吴迪星回乡演唱会，创下了12天演出40场的记录，而且场场爆满，黑市票价就高达150元每场。这在当年平均票价仅仅5块钱和10块钱的情况下，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和天价。后来吴迪星淡出歌坛，搞起了自己的旅游公司。好了，上半段旅程结束之前呢，来听一首非常煽情的歌曲啊，来自吴迪星的《春雨》。在稍后的旅程当中，我们将继续今天的星光之旅，继续来听吴迪星的那些精彩歌曲。稍后见。 我听见那春雨轻轻地敲着窗棂，它在一声声地把我唤醒。我听见那春雨轻轻地敲着窗棂，它在一声声地把我摇醒。 城世界快快播种，快播下你的欢乐，快播下你的幸福，快播下你的深深爱情。多情的春雨敲打着我的心灵，从冬天的梦中走出来，去迎接春天的旅行。到田野去吧，好趁世界快快播种，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说起上世纪八十年代风靡全国的男歌星吴迪清，绝对是非常突出的一位。那是在1985年，《梅兰梅兰我爱你》唱红了大街小巷。在那个年代，谈爱情是一件很羞人也是很神圣的事儿，说爱你也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但是吴迪清却把《梅兰我爱你》唱得热情、认真而又自然。时至今日，他的爱情颂歌仍然是让我们感觉到温暖，他的热情仍令我们感觉到拘谨，他的温柔仍是我们的渴望。更奇妙的是，歌曲的编配和演绎竟然令这首歌曲焕发出了时代气息的光彩，让我们不得不感叹佳作天成也。各位好，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我们继续在星光之旅当中呢，来聆听吴迪清演唱的经典。吴迪清在1984年出道后，先后录制了十余张专辑，成为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最走红的歌手之一，所到之处均受到歌迷的热烈欢迎，创下了连续演出超过500场、场场爆满的惊人纪录。而他的成名作就是翻唱自刘文正的这首《梅兰梅兰我爱你》。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和上半段旅行当中听到的不太一样，是这首歌的96混音版，来听吧。梅兰梅兰我爱你，来自吴迪清1996年翻唱的混音版本。吴迪清出生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，从小就迷恋音乐，擅长多种乐器，后来考入了温州歌舞团。有一次偶然登台演出，自己唱得很过瘾，台下的年轻人竟然也非常喜欢。 而在那个年代，可能大家都希望听到关于爱的一种表达。就这样呢，吴丽卿1984年辞职离开了歌舞团，到深圳当了一名酒吧歌手，唱的也是小有名气。两年之后，他应邀到上海万人体育馆参加大型演出，没有想到是一鸣惊人，各大唱片公司纷纷来抢夺他。当时慧眼识珠的中唱上海分公司专程找到吴丽卿，为他录制了第一张唱片《梅兰梅兰我爱你》。20年斗转星移，每个随着内地流行音乐成长的人都对这首歌曲有着异乎寻常的感情。再来听吴丽卿翻唱的经典歌曲吧，《情书团》。这首歌曲的原唱者是现在周杰伦的经纪人杨俊荣。 每当我面对这空白的信纸，却又不知如何告诉你，再一次拿起那放下的笔，总不能顺利写下去。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，叫我写了又放弃，心只再次变成纸团，慢慢地装在纸篓。 首歌曲代表一个人。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。 南湖，我想你。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。 孩儿要问，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。 星光闪耀， 人气爆棚， 星光之旅。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下面呢，让我们在星光之旅当中来听吴迪清的歌声吧。那个时候不流行签约啊，录成磁带就算合作结束了。给吴迪清录制专辑的公司给了他1000元的酬劳，公司卖磁带却赚了100多万。而面对巨大的收入差距，吴迪清更多的却是一种满足，因为在那个年代有磁带出就是歌星了。接着又有几家公司争着为吴迪清录制了唱片，吴迪清的收入也从3000、6000涨到了10000块。在那个年代，万元户可是不多啊，因为大部分人的工资水平还只有每个月100-200块钱呢。好了，来听吴迪清当年专辑当中的经典歌曲吧，《今夜没有你》。这首歌曲后来也被称作是《寒风告诉我》。 夜色已深，大地一片沉寂，我的人儿啊，你在哪里？寒风中忽然使我想起你，你的影子又浮现我心里，想要和你相偎依，可是身边没有你，在我心中想念的永远只有一个你，在这寒风的夜里，你可还记得我？寒风告诉我，如今你在哪里？你的泪滴，我的人儿啊，为何哭泣？寒风中回忆我俩的过去，你的言语深印我脑海里，想要和你相偎依，可是身边没有你，在我心中想念的永远只有一个你，在这寒风的夜里，你可还记得我？寒风告诉我，如今你在哪里？想要和你相偎依。 今夜没有你，来自吴迪清的演唱。吴迪清当年的功成名就其实并不是偶然，从小就喜欢音乐，无师自通的他最初是温州剪刀厂的一名锻工，得到这份工作是极其不容易的，还是顶替父亲才有的饭碗。但是吴迪清却说他太喜欢音乐了，不甘心一辈子当一名锻工。当歌舞团恢复招工的时候，他跃跃欲试了。为了能考进，吴迪清煞费苦心，什么都学，什么都练，功夫不负有心人啊，终于成为了歌舞团的一名乐手。歌舞团令吴迪清接近了他一直想触及的艺术理想，他非常的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，因此在歌舞团他同样什么都做，拉琴、练声、练气息、练普通话、练身段，这一切都为他以后的唱歌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成名之后的吴迪清出版了10多张专辑，大多都是翻唱。好了，来听这首歌曲，在当年他推出的《爱我》。这首歌的原唱乃是姜育恒。 为什么要伤悲？为什么要流泪？莫非是夜里没人来陪你，把你相依偎？伤悲为了谁？让我开启你的心扉，也许我可以使你不再难过。爱我， 什么要流泪？莫非是黑夜里没人来陪你，把你相依偎？伤悲为了谁？让我开启你的心扉，也许我可以使你不再难过。爱我，我要用所有美好的一切换走你伤心的泪水，用我深深的感情来爱你，一直到永远。为什么要伤悲？为什么要流泪？莫非是黑夜里没人来陪你，把你相依偎？伤悲为了谁？让我开启你的心扉，也许我可以使你不再难过。爱我，我要用所有美好的一切伤心的泪水，用我深深的感情来爱你，一直到永远。 这首吴迪清演唱的《爱我》，1992年如日中天的吴迪清以温州人独特的商业敏感下海经商。他先是引进了某服装休闲品牌，在温州市区五马街开出了第一家服务大众的服装超市，为温州流行服饰翻开了全新的一页。他引进了某品牌珠宝，从而引导人们真正了解钻石，告别重金时代。他还引进了我国台北的著名豆浆快餐品牌，促进和引发了快餐业卫生的改变和品质的提高。他率先经营了中老年服饰，成为了今日温州中老年服饰一条街的开山鼻祖。因此有人曾经这样评价吴迪清，他是所有歌星当中最会做生意的，所有生意人当中呢，歌唱得最好的。但是呢，酷爱唱歌的吴迪清还是无法割舍对音乐的这份挚爱。后来呢，他又推出了全部原创的专辑《守月亮》，成为了90年代吴迪清的原创代表作。 潮涨潮落江河流，水长又长，缘聚缘散痴情一片，有点忧伤。每一刻想你念你的心，天天都一样。风风雨雨依然真真切切守望，飘飘荡荡人间烟云多苍茫。轻轻梦里好像有你歌唱，哪怕前世今生注定走不进天堂，痴痴迷迷不醒等不来那月亮。我把一生收成一道道伤， 唱，哪怕前世今生注定走不进天堂，痴痴迷迷不醒，等不来那月亮，我把一生守成一道道山， 这就是吴迪清演唱的《守月亮》。那生意做得很好的吴迪清，在所有的商业活动当中都遵循了这样的准则，自己的形象和名字绝不为商业所用。赚钱之后，吴迪清更是低调，不断地投身公益事业。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温州乡下有一所吴迪清捐建的迪清希望小学。如今呢，吴迪清在深圳、北京和温州三地都有了自己的公司，另外在加拿大也有他的事业。但是吴迪清似乎并不像别的老板那样为钱所累，打下了江山，说给人就给了，自己则在瓯海潘桥过起了田园生活。现在呢，他所有的菜都自己种，并且养鸡养鸭养狗养猫还养孔雀，真是怡然自得啊。当然了，值得一提的还有他在歌坛斐然的成绩。1999年，他的歌曲《烟花三月》成为了扬州形象旅游歌曲，并且获奖无数，成为了吴迪清又一首原创金曲。好了，旅行最后还是来听一听吴迪清演唱的歌曲《烟花三月》吧。在这里，我们今天的娱乐大篷车要跟各位道一声再会了。韩涛和调度小强、技术叮当，感谢各位的乘坐，我们下次旅行不见不散。 牵住你的手，相别在黄河楼，波涛万里长江水，送你下扬州，真情伴你走，春色为你留，二十四桥明月夜，牵挂在扬州。扬州城有没有我这样的好朋友？扬州城有没有人为你分担忧和愁？扬州城有没有我这样的知心人？扬州城有没有人和你风雨同舟？这不断的流，梦里将 知道思念总比那西湖瘦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